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今日我哋有一集谈体贴。咁咧，我又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啦。咁咧，今日咧，琴日我就搭车嘅时候就听到个故事，就系话，咩先为之体贴？嗱，咁一个女仔就话，嗰、那个男仔咧同佢出街嘅时候咧，就见过一啲，即系行过一啲马路嘅时候，就攞只手揞住个口，咁咧就叫好体贴。啲肺好多地方，使乜你攞手揞住我个口？你手仲邋遢过啲空气啊！咁咧，个女仔咧呢样嘢未系精品。咁最精品咩？就个男仔咧送一个 LV 手袋俾佢，呢样最体贴啦。咁咧，另外一个女仔就系话，系啊，嗰个女仔男女仔最希望男仔做咧就系送呢啲嘢叫体贴，呢啲系直头揾笨咧，就唔系叫体贴啦。阿妹，你觉得咩嘅男仔系最体贴咧？做啲咩嘅行径？ 翻屋企打电话问下你翻到去未嗰啲咯。 如果个男仔每月出粮俾七成粮， 非常体贴。 嗱，体贴用金钱形容，大家听下。 语气都唔同话添。 如果佢出粮俾晒份粮你咧， 哇，简直唔用体贴形容，跟住 直系爱啊， 爱嘅表现， 直系钉死喺十字架上面嘅表现。你大家睇下佢系个咩人品啊？如果佢生日佢送架车俾你咧， 够啦真系，我唔贪送。 唔系，咁我想问啊，咁你实际生活里边遇到嘅咧？ 遇到我好少遇到喎，好少遇到啲体贴嘅男人。 唔系啊，咁啊领嘢啦。 系啊，领晒嘢啦。 喂，咁我咧，我体唔体贴咧？ 一流啦，简直。 但我冇出糧俾塊神糧你， 所以咪就係體貼咯。 我想問下你，你識香港嘅男仔，我知道你都拍過幾段拖啦。咁你覺得香港嘅男仔普遍體唔體貼嘅咧？ 普遍啊？ 識唔識得體貼咧？ 其實都可以噶，即係我識有啲男性朋友都 OK 嘅喎。 係。 係啊，即係好似我頭先講翻屋企打電話問下，喂，翻到去未啊？啲咁樣咯，咁都幾好。有啲會開車門啊，嗰啲都會喎，真係。 都係夾你嘅啫咯，車門。 冇夾過我，冇夾過我。 嗱，咁我覺得一個好體貼嘅女仔嚟講，咁啊，大提琴嗱，我哋成日都講大提琴，你同大提琴出街一樣好體貼，佢好中意翹住你手，即係佢一出街就會翹住你手，好 general 咁翹住你手。你覺得一個女仔好體貼？仲有一樣嘢就係你打電話嘅時候，或者你接電話嘅時候，佢第一時行開。即係你講電話我喺嗰邊睇嘢，你慢慢講啊。咁呢樣嘢我老婆都做，我老婆我覺得佢好體貼。即係你一有電話講佢就行開啊，或者你有電話講佢又唔出聲。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我老婆好體貼嘅話咧，就係、是、佢永遠打電話咧俾我就打手提電話，佢又唔會打去你公司。突然間打去你公司，你唔喺度。你又大煲啦，定解佢亦都打就唔会打嚟你屋企，定解女人听大煲啦，佢永远系打你手提电话嘅啫。咁我亦都系打佢手提电话，我永远唔会打去佢即系公司同埋呢个屋企，因为我惊一打去嘅时候领嘢，男人听。 喂，咁你觉得 send SMS 咧 ？SMS 体贴噶？ 咁我好体贴喎、 啊。即系我 send 得多过你啊？ 唔系，即系点解我会 send SMS 少打我打电话？因为我就惊阻住，唔知佢得唔得闲。咁如果 send 得俾佢，如果佢得闲嘅，佢就一定会复翻我噶啦，系咪先？ 仲有一样嘢，我觉得 SMS 咧就系要睇下啲咩字句啦。譬如 SMS 系可以甜蜜一啲嘅。譬如我成日都同阿妹同埋阿 Kevin 啊嗰啲讲，哇，我爱你啊，我爱得你好紧要，我爱你一万年啊。我成日都讲呢啲嘅，因为你可以喺文字上表达好多呢啲嘢，你当面口讲就人哋未必接受到你噶，系嘛？你覺得男仔 send SMS 肉麻係咪代表體貼咧？ 幾肉麻先？講啲咩？ 譬如我成日講嗰啲咩愛你一萬年啊嗰啲， 擺到明覺得你玩嘅喎，啲唔講係嘛？ 我想問啦，你有冇啲男仔成日 咩幾廿卡鑽石嗰啲？ 有冇啲咁樣 send 俾你嘅？ 冇咯，得你咯。 誒，你又賴嘢。 我都話遇唔到呢啲男人。 你聽我講，你知唔知人生最悲劇係咩咧？就係冇桃花運。 我一向都覺得我是一個悲劇。 不是，還有一樣東西最悲劇都不算是你們最悲劇的桃花運就是你三四十歲結了婚之後才有。 那真的是更悲劇、啊、 是不是很慘呢？ 是 啊，那是才慘，很 悲劇， 這些就是悲劇之中的悲劇。那呢，另外我想說一番話，就是有一天 我個男性朋友咩叫嗱？我頭先睇就係我睇女性嘅體貼啦。咁咧，我有一個男仔朋友，我講過好多次咩為之體貼咧。佢有一次分手，就喺呢個地鐵站度同女朋友嗌交。佢咧嗌交嘅時候就話，佢女朋友就話：你啊都未送個鑽石戒指俾我，你叫體貼咩？個男仔就話：你咁耐未同我吹過簫，你叫體貼咩？咁樣咁啊，大家分手。咁咧，其實男仔睇體貼同女仔睇貼嘅好表面。男仔就係覺得你身材好，你吹下簫咁咪體貼咯。女仔唔係噶，好感覺性嗰啲嘢。嗱，好似頭先阿妹咁樣樣，佢睇個男仔睇唔睇貼係睇佢愛唔愛呢個男仔，你覺得係咪？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好 based on 你愛佢，你咪覺得佢體貼你咯。 係啊 係 啊。 倪匡講嗰句説話就係你一個女仔，佢唔係一個男仔。當一個女仔愛一個男仔的時候，這個男仔所說的大話都變成真話，當一個女仔不愛這個男仔的時候，這個男仔所說的真話都變成大話。你覺得是不是的？ 是的。 如果個男仔跟你說，即是你喜歡他的時候，他多愛你多愛你，你信不信的？很信的。你聽阿妹的笑聲就知道是真的。另一樣嘢，我想問下你，你覺得男仔嗰個體貼係咪應該係由衷而發嘅咧？譬如嗱有啲男仔個體貼係扮出嚟噶嘛？ 啊， 係啊。你會唔會睇到佢係咪扮出嚟，或者真係由衷而發嘅咧？ 睇唔到喎，我睇唔到咯。 係咩？ 嗯。 但係你男朋友嗰陣時同你拍拖， 一啲都唔體貼。 咁你又中意佢嘅？ 點知啊？因為嗰句咯，中意佢嘅就就乜都。 我想問下你男朋友有咩吸引到你㗎？其實 有咩吸引到我？初初唔係好中意佢，即係唔係唔中意佢，即係只不過係嗰只唔中意咯，即係唔係？ 邊只唔中意？有好多隻。 即係唔係真嗰只啊？我意思係，你明唔明啊？ 咁我想問下佢有邊方面令到你中意佢咧？ 佢揸住架寶馬。 我下次揸法拉利， 跟住出现点点地，即刻点点地咯。 我下次揸法拉利，唔系咁除咗呢次有得情之外，佢应订啲行径去到示爱噶。 行径去示爱啊？ 佢唔会冇啦，你中唔中意我啊？咁唔会夹 讲。唔系，咁啊嗰排好似有啲唔开心，因为有样嘢系关于佢嘅。 系。 咁跟住就咁，我又唔開心啦。咁又同佢講，因為件事係關於佢噶嘛。咁跟住佢咪陪咗我出嚟咯。 係咪佢生 cancer 啊 ？No，我有個同事同我男人嚟嘅，佢講過俾你聽啦。嗰次嗰單好耐好耐，好幾年前咧。咪對我好好嘅。 我之後攬住你喊嗰個啊？ 冇攬住我喊，佢自己喺度喊。 我話俾你聽，嗱啲麻甩佬通常咧追女仔咧，對住女仔成日喊嘅，話俾你聽。 係啦，咁跟住就因為佢覺得我同我以前男朋友將會拍拖嘛，即覺得佢中意我嘛，咁咪嗰陣時我未同我男朋友拍拖嘅，係咯，咁佢就覺得如果我同咗佢拍拖之後咧，咁樣咧我就會忽略咗佢咁樣咯。 你應該同佢講嘛，我雖然我同我男朋友拍拖，但係會繼續同你上牀咯。佢真係笑冷啦啦，佢點會喊咧？ 黐線啦！ 男人就係要啲咁表面嘅嘢啦。 咁就係嗰單咯，係咯係咯。 唔係咁之後佢就即係表現到佢嘅關心啦。 係啦 係 啦係啦係啦。 咁你覺得佢會關心你？ OK 噶， 哇！阿妹都好易追啊， 但我好易氹噶咋。 第一時間要揾個寶馬啦，大家要記住。要唔要要求咩色咧？我覺得 唔使嘅，咩係啊？ 而家衫係好貴啊，大佬，成60,000好似衫係。 唔知啊。 唔知30,000，我有個老友訂一架，不過一般咯。我上次坐落去幾想屙到屎啦，佢嘅車位嘔，緊要難洗啲嘅啫。咁咧，咁嗰日聽完呢個女仔講呢番説話之後咧，咁個故仔繼續落去嘅。咁個女仔就係話原來咧嗰個男仔咧，佢識佢嘅時候咧，就係一啲佢新去轉一間公司去做嘢。咁嗰班同事介紹呢個男仔佢識。咁呢個男仔咧就根本有女朋友，係個個都知嘅。咁咧就話俾個女仔聽，我對我女朋友以前幾好幾好啊。咁之後就分咗手啊。我負啊，即係佢負咗我啊。咁啊，所以我而家咧就好體貼對啲女人啊，諸如此類咁啊。若若大樹菠蘿就係呃女人啲心。你發唔發覺而家嘅男人咧個個都係咁嘅樣嘅咧？即係溝女呃女仔嘅時候。 發哥， 係咩？ 我都係受害者， 係咩？你都係受害者咩？ 邊個同你講呢句説話？ 有人咁同我講過呢啲説話喎。 係咩？邊個嚟㗎？喂，我未聽過嘅。 咩啊？咪同你講過咯。 阿攬攬。 唔係，另外嗰個啊！ 屌，講過即刻變頭嚟㗎啦！ 咪又係講嗰啲咩咩誒，係咯咩 hurt 過嗰啲咁樣 咧。嗱，我話俾大家聽，千祈唔好再呢招啦，呢招溝唔到女。 唔係，其實可以喎。 嗱，呢啲人，我話俾你 聽，睇下對邊個咯。 我話俾大家聽，你第日想溝女嘅時候咧，你第一時間揸個法拉利出嚟，咁之後咧，就俾住700,000個女仔做零用錢，咁你通常都會追到呢個女仔嘅。第一時間就唔好講呢番咁嘅言而有言嘅説話。村上春樹喺呢個挪威的森林講過一句好經典嘅説話：當男人對女人講一啲言而有言嘅説話嘅時候，就係想將隻手伸入女人條內褲裏面。你要看下《挪威的森林》，好經典嘅呢段説話。我看完之後會心微笑咗幾年啊！話俾大家聽。咁我覺得而家香港普遍嘅男仔啊，係唔識得體貼嘅。第一，佢哋嘅 manner 好差。嗱，我講咩 manner 好差？打扮嘅 manner 好差啦，即係講真，著到奇咧怪啊，古靈精怪啊，氹人嘅 manner 好差啦。即係而家香港氹女仔嗰啲係好 superficial， 同埋好。好短線嘅，即係佢氹完呢一段時間，覺得得唔到手就唔會氹噶啦。係。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哋氹人係有目的嘅。嗱，我點解咁講咧？通常而家嘅僆仔僆妹氹人咧，就係我希望同你上床，或者希望得到啲咩，就會氹你。但係我自己嗰輩就係我氹你，因為我開心，我先會氹你。即係我自己開心，咁我咪氹你開心。即係開心分好多種噶嘛，一種係為自己而開心，呢就係最乞人憎噶啦。一種係大家開心而開心嘅，咁啊會比較開心啲啦。咁你又點睇香港而家嘅即係男仔嗰種嘅體貼態度？ 我覺得都係嗰句咯。如果你中意佢嘅，你覺得佢乜都好噶啦。 我想跟大家講一樣嘢，阿妹咧係一個應該好耐冇拖拍，被呢個愛情迷惑咗嘅人嚟噶啦。 唔好耐啫都。 我想問一下你，你覺得女仔做啲咩係好體貼嘅咧？ 女仔做啲咩好體貼啊？知道個男朋友中意啲咩，但係又唔捨得買，跟住你買俾佢。 我中意 model 咁點咧？ 中意 model 啊？ 系啊， 咁分咗手咯。 我话俾你听，嗱，唔怪张姐会拍拖拍咁多次。娱乐圈有一个浪子叫杜汶泽，有一次咧就访问大块田，佢老婆啊，田瑞麟，咁咧就话杜汶泽生日，你想送啲咩俾杜汶泽？咁咧田瑞麟讲嗰句，我知杜汶泽中意个 model 啊，我一定买俾佢啊。杜汶泽就一定咔咔咁笑啦。咁嗱。我告诉大家，男仔是喜欢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我老婆呢？我说过给你听没有？我曾经生日的时候，我床头上贴着一张澳门的船飞连套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船飞连套票呢？ 包酒店。 包酒店夜总会女人上房。 哇，那些都包埋那么高 级。是，我老婆就贴一张那些在我床头上。咁你话我点可以唔爱死佢咧？仲有我老婆最体贴就系消失咗两日啦。 嗰次我成日俾人飞啦。 咁你话我老婆体唔体贴啊？佢我生日嘅时候消失两日啊，大佬，仲送埋张澳门船飞连套票俾我，嗱呢啲咪叫靓嘅体贴咯。你成日俾人飞系有原因。 輸曬 啦， 已經 好啦。今日咧，我哋嘅錄音時間咧又差唔多啦，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 拜拜。